保底什么用，咱们得尽快想个办法。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，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，他可是个认死理的人。这件事儿啊，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， 他能愿意？ 哎，大刚哥， 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 啥办法呀？ 秋菊， 这个办法能成吗？ 能成吗？ 准成。大刚哥，你陪秋菊坐会儿，我先回去，省得兰花婶来了呀，多心。 哎。那你写个纸条，我交给小丽。 还要写纸条？ 那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大刚哥， 我 给你看看。 好，好，感情真挚。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改革了。 大刚哥， 看他这面写拿个的情书哎， 你真好。 不好我还不跟你说呢。 大刚哥， 哎，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哎呀，就差。 哎， 家具是顶天的， 还日本挂色的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新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。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的。这简直是他妈贩卖人口！ 是， 他就是拉着那种人放心了屁，咱也买，买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 该咋唱吗？ 你说咋唱啊？ 我是没词儿了。 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看你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在困难的时候啊，要看到光明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前两天我要的那些彩礼呀，黑板上的字儿擦去，你呀，干得噜的给我3万块。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3， 那就1万。 不中， 只要钱到手，明天去取结婚执照。 哎，你先等个一半天啊。 哎，我说大哥呀，咱们可得讲信用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 中， 那我先回去吧啊。大刚他爹，兰花贼尖流滑，鬼眉眼豆，拉屎都糊弄狗的手。咱们可得防备着他点儿， 他等这个兔崽子回来问个清楚再说， 可别冤枉了孩子。 爹， 妈妈， 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回来了。 爹，出啥事了？ 我问你，你把媳妇让给小丽了？ 哦，那不能就让，捆绑不是夫妻，人家秋菊跟小丽本来就是相爱。 住口。 啊，果有此事啊。你和小凤鼓捣着兰花，卯劲的要彩礼，把亲事要黄了。哎，那个兔崽子，我妈， 他爹唱着说， 马大刚，你个傻妈生，你经外科将我们到手的媳妇，你往外送，不知你。不知你迷上了 哪 门子，今天我要了你的命，我不要了你的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张家，我的老祖宗。 老头子，你要不 先听我说吧。 将儿女同乡，今日你相迎为媒，把鹊桥2000块钱是张玉昌借的。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扯唠扯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 呢。这就说明人家呀，对过去的事儿不记着了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爹， 哎，玉昌大叔这回可是面虎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儿了？ 他跟十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快到期了。他呀，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愁得他呀，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办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儿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打出来吗？ 要是紧紧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 哎， 你叫小丽呀，去告诉玉昌大叔，别叫他发愁了。 你 爹， 好，去吧。 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，找村长问问，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？ 哎， 爹， 哎， 您真的决定把做油绝技？ 那不是你决定的， 您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老范，我来了。 好，川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我的大救星，买点礼物表心意，请，请就请吧。 我先成功，你看看， 哎。 连续三次，心满怀快乐。 那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啊！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

在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你去害忠良有多少，去占我府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已除根，偏偏我逃出在京城，小生落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将兰珍终身许配我，想靠我班子难上难，小生我有出头日，斩你父子才心散。怎奈是你我两家是仇人，忠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亲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 thank you. 上姑姑上人爸爸爸带我回家禀祖父。 这就是了。 官人，我也曾命丫鬟几次请你上楼叙话，你因何不去呢？ 我正在书房读书啊。 官人在读书？官人读的是什么书啊？ 无经死书。 可否背上几句，为妻我听上一听啊？ 好好好，待我背来。考儿素来心不散，读过诗书全忘怀。哎， 官人忘了，比起我倒还记得几句，背一背你听一听吧。 你的书和我的书是两样的。 一样的。 两样的。 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不信我背给你听听。 我呀不爱听啊。 我这个人呐还有个怪脾气，你要是叫我背我就不背了，你要是不叫我背我就偏要背。 好好好，你就背背背。 你听着，叶兰真呐，小姐， 怎么这无经私书之上还有你阎兰珍的名字吗？ 别人的书上没有我阎兰珍的名字，官人你的书上却有我阎兰珍的名字。 好好好，既有你就背吧。 你听着， 你为何将门儿关上啊？ 关上门好背书啊。 我呀不爱听。 你不爱听，我非叫你听听听。叶兰珍呐，小姐，非是我不上楼去，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？全家也难分，到如今天涯茫茫无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，蛟龙井被浅水困，满腹的寒怨 背到哪里去了啊？ 严嵩啊，嵩啊，骂你奸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 你背错了啊。 也是翻赵文华，还有那狐假虎威严茂卿，小生若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。 叶兰珍呐，叶兰珍，既然待我情意真又怎奈，你我两家是仇人，忠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，只好一方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泥不安中，心存深。 是我担当，你若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使不得呀， 原来魂下雕，若到阎府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 千尘之年。 客气。当今权贵莫要怕，为妻与女共死生儿。 我只道奸臣父女两条心，有道荒山出百草，谁知沙里半荒尽。娘子待我情意真，岂能负你一片心？ 娘子待我恩情义重，我错把娘子当仇人看待，亏煞我也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是刘平、傅家祥演唱的评剧《闹阎府》的片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